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54集。因为他有个神级编曲。工作人员给徐瑶光放的是他在走廊上那个时间段的监控。因为第一场合奏在即，整个休息室外的大厅乱糟糟的都是人，就是魏大师的房间门一直没开。徐瑶光也不急，就撑着手半靠着桌子就盯着视频看，监控里的人总会出来的。而走廊外，魏大师没有立马回车上，而是给陈淑兰打了一个电话。陈淑兰这段时间昏昏沉沉地睡着，接电话的是护工，这个时间点她早就已经睡了。魏大师拧了拧眉，除了情欲那一点，他又开始担心陈淑兰的状态。陈淑兰对情染的重要性不用说，今年夏初就开始住院，到现在也没有听说出院。回到车上依旧是心事重重的。 爷爷，怎么这么晚？ 车上，魏子航靠着椅背掐着时间点抬头问魏大师。魏家今天开的是一辆加长车，秦冉跟魏子航坐在最后一排，魏大师坐在前面。 遇上了小徐少。 魏大师低头拍了拍衣袖，不动声色地开口。 我们就多聊了两句。 徐瑶光，来看演奏会吧。 魏子航对他没有什么兴趣。魏大师抬了抬眸，眉宇间没有什么波动。 有东西丢了，再找工作人员看监控。 魏子航点点头没有说话，秦冉却眯了眯眼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。他先是拿手机敲了一下魏子航的胳膊，等他转过了头直接开口。去前面走。魏子航也没问话，直接拿着手机走到前面，坐在了魏大师隔壁的位子上。他坐到了前面，秦冉坐到了靠里面的位子上，翻开手机水晶屏幕掀盖，又展开两边，重新摁亮了一个页面，打开编辑器。 冉冉啊，你有没有想好继续跟我学小提琴啊？ 魏大师靠在椅背上，手臂搭在窗子上，指尖挺没有规律地敲着。秦冉从背包里拿了本书，把键盘投影在书上，一边试用键盘，一边跟魏大师说话，白净的脸微微低着。车里没有开灯，他脸上映了一点点的荧光，不疾不徐的。不知道，还要再想想。手上的动作却快，皇家表演厅的地址很好找，监控路线也很好找。一般除了机密文件，很少有人会对这种普通监控加密的。一串字符打完，秦冉往后靠了靠，然后十分冷酷地按了一个 Enter 键。不关注徐瑶光，却也从乔生嘴里听过几句。他一直盯着学校艺术楼去找过不少次的监控。以往的秦冉提到这件事都是一脸拒绝，今天好不容易松动了，这出乎魏大师的意料。 好，你好好想想。一定要好好想想。我带你们俩去吃御膳房。 魏大师一秒坐直，秦冉低头慢吞吞地把手机又装了回去。不用了。秦冉看向窗外，想了想，把我放在这里，我等人。 你。 魏大师本来想说你在京城无亲无故的等什么人呢，忽然想到那天开门的程木。他顿了一下，虽然有些不舍得，还是开口让司机停车。离开的时候又叮嘱他，这一次一定要想清楚。音乐厅，还在后台看监控的徐瑶光，监控开了四倍速，从最初的慌乱人群到现在监控镜头空无一人。工作人员等得无聊，已经随手拿起手机开始翻看了。徐瑶光却依旧耐心地等着，清冷的眉宇间没有丝毫不耐。一直不动的休息室门开了，然后 忽闪不动了。监控视频突然卡在这里，最后又闪退。 他怎么了？ 徐瑶光伸手敲着桌子，另一只手按着眉心，看得出来压着火气。工作人员放下手机，拿着鼠标重新打开了好多次，但每次放不到一分钟就闪退。他毕竟只是个看监控的，也不是技术人员，一时间也摸不清，便转头十分抱歉地开口： 小徐少，监控文件可能坏了，暂时看不了。 什么时候能好？ 这个不知道他怎么了，可能要请专业人员看。 工作人员迟疑道。主办方往前走了一步： 能考吗？拷贝一份给小徐少带回去。 监控不能随便传播，不过在京城有些人眼中，有些东西其实并不需要什么规则，这些规则只是用来约束普通人的。工作人员找了个 U 盘，给徐瑶光拷贝了一份，让他带走。音乐大厅，自从魏大师说了那么一句，其他人面面相觑，宁晴引以为傲的脸上表情凝滞，他听见自己机械的声音： 玉儿。 秦宇的面色也白了一瞬，脑子犹如五雷轰顶，频频作响。他拉了这么多次，没有一个人听出来这不是他原创的，这让他存了侥幸心理，谁能知道被魏大师一下就能听出来。如果这件事不好好解决，他所有的前程跟梦想会停滞不前，包括现在他在沈家、林家所拥有的一切。 我没有。 秦宇掐着掌心，他努力保持脸上的表情。 我知道魏大师说的是妍希三年前的黑暗风专辑，可是我听了，只是风格很像，并没有一模一样的编曲。 他拿出手机，当场放了一首妍希黑暗风专辑音乐，里面的编曲风格跟秦宇的有几段特别像，但并没有雷同或者重复的编曲。本来其他老师都皱着眉，不欲再多加理会秦宇，听到这儿又互相看了好几眼。黛然理了理衣服，淡淡开口： 魏大师就是要求太高了，眼界太高了，才导致现在一个徒弟都找不到。我看他也是老糊涂了，这编曲这么惊艳，既然是三年前听到的编曲，不可能一直默默无闻什么都不做吧。诸位这三年有听到吗？ 这样一说，其他人也觉得有道理。 确实没人拿着这样的编曲会放在家里收藏。 一人点头，他看向秦宇，面色又变缓了。 你很有灵气，黑暗系类的编曲就能跟妍希三年前的编曲相比，年纪轻轻，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。 妍希是一个流量歌手，但在音乐界，包括黛然这群人，没有一个人会轻视他，因为他有一个神级编曲，音乐界公认的。无论是弹钢琴的，还是弹小提琴的，古筝等等的这些大师，近些年都喜欢把妍希的曲谱扒出来，然后弹奏成纯音乐。跟歌是两种意境，有些 UP 主因为扒谱火遍全网，发家致富。听到这句评语，秦宇提起来的心终于重重地落下。黛然笑了笑，他走向秦宇，语气和蔼： 我是黛然，你可以叫我黛老师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在我身后学小提琴。 黛然的名声在整个小提琴界没有魏大师那么响亮，可在四九城，黛家、黛然这两个名号却依旧响亮到不行。沈老爷子在最开始的阴沉脸色到现在的喜出望外，往前走了两步，低了低头说： 当然，这是他的荣幸。玉儿，快叫戴老师。 沈老爷子用眼神示意秦宇。秦宇以为魏大师没有收自己为徒，沈家人不会管自己了， 没想到沈老爷子热情依旧。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，走到戴然面前，十分恭敬地叫了一声老师。其他人在纷纷地恭喜戴然找到了一个有灵气的徒弟，欲戴羡慕。不过没有办法，除了魏大师，没有人能争得过戴然。而戴然只是朝魏大师离开的方向轻轻勾了勾唇，有些意味不明地笑了笑。这边秦冉还坐在马路牙子上等着陆兆颖。陆兆颖开车过来的时候，秦冉还坐在上面看手机，应该是在跟人聊天。头顶的卫衣帽子是拉着的，今天他换了一件黑色的卫衣，虽然懒懒散散地坐着，但整个人看上去好像更冷了，只能看到几缕黑发从帽子边缘垂下来，然后就是拿着手机的纤长手指。周围停下来等车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看他。陆兆颖降下车窗，喊了他一声。秦冉拉了拉帽子，慢吞吞地站起来。手机还没有收起来，一条微信就蹦了出来。 兄弟，你编曲拖三个月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